喂 ，hello， 又系呢个四点钟许 Sir 啊，唔系系呢个烈女广场嘅时间，我系桑尼啊，咁今日20号啦，咁其实占中都已经都占咗好多日嘅啦，都差唔多将近大半个月嘅事啦，咁呢几个礼拜都发生咗好多事，咁相信大家喺即系上网啊、报纸啊、电视上面都见到有好多唔系几开心嘅事发生啦，咁所以我哋咧今日又特别又录个特别版咁，睇下分享下，即系喺呢几个礼拜里边咧，我哋去咗唔同嘅占领场地嗰度，即系见过啲乜，同埋发生咗啲乜，同埋等大家可以抒发下啦。咁可能大家会听到啲嚼嚼声嘅，因为其实我哋真系喺度食紧嘢嘅，系啦， 食紧嘢啊， 系啊，我哋系好丰富地又有大闸蟹食啊，又有芝士啊、酒啊咁样嘅，咁所以可能阵间有人饮醉酒爆粗都唔一定，不过所以冇所谓啦，我哋都系爆开粗噶啦。咁介绍下今日有咩嘉宾先啊？咁继续有呢、這、一个铁胆做辣啦 ，Hello， 系啦食紧嘢，系啦有阿世奇啦， 含紧嘢， 系啦含紧嘢啊佢，咁有永永啦， 嚼紧嘢， 嚼又嚼紧嘢，咁啊高大靓仔嘅六月系咪俾人嚼紧啊？ 永紧， 你 ，OK， 即系你个口系得闲嘅系咪？ 红晒， 啲女啲个口先唔得闲啫嘛， 但系咁多人服侍你发达啦，系啦，咁有香城怪二鹿嘅许，系啦，仲有呢、這个九唔搭八纯情哥哥仔， 好忙啊而家系， 系啊好忙啊佢，你忙你忙咩啊？你忙俾人含定系含嘢啊又？ 忙搵巩俐。 哦、OK， 系啊九唔搭八纯情哥哥仔啱啱喺台湾翻嚟啊，咁啱啱讲翻咧，今朝起身咧睇 Facebook 啊、报纸啊嗰啲，睇到着捻晒火咧，就系话见到啲差人其实都开始杀红了眼地，即系即系开始喺度乱咁殴啲学生啊，打啲示威者啊咁样样啦。咁其实都好多啦，早几日有一单就话即系偷香暗角打，光明磊落地偷香暗角打，又俾人影到啦。 买拔罐啫，人哋 拔罐。即系我觉得除咗系即系好捻着火之外咧，我发现咗一样嘢咧，即系我喺呢几个礼拜咧，我系有好多唔同嘅感想啊。咩咧？就系譬如。香港原来系即系香港人系原来系一个咁可爱嘅地方嚟，我从来唔发现原来香港咁可爱。啲人成日都话行资本主义，但其实即系你去占领场地睇过，你就发现系从来冇试过咁共产。 根本就系共产主义嚟 嘅。系啊，系冇从来冇试过咁共产嘅，即系你会见到啲人可以即系开心 share 佢哋嘅水啊。物資啊、紙巾啊咁樣咧， 開心出嚟有面膜啊！你明唔明啊？ 係啊，咁我哋呢啲真係曾經去過即係佔領金鐘嗰邊嘅人咧，你就去過屢次，你就會知道，或者阿世奇。 曾經滄海難為水啊，做樓嗰啲啊。 其實最好服務嘅一定係正總嗰度嗰個廁所㗎啦。基本上你由女性嘅生理需要啦 ，M 巾係有一個黑色垃圾膠袋咁大包嘅，你要任何一個牌子佢都俾到你。你要24cm 啊，定係38cm？ 即係日用、超薄日用同埋特長夜用都會有 啦。係啊，你連面啊或者係切咩嗰只咩啊面唔係棉質啊，你咪有分 網面同棉面。 係啦，網面同棉面佢都有齊嘅。 會唔會有 brand 特登？掟自己啲產品入去宣傳下嘅 都咁我唔排除有呢個可能啩，但係佢基本上係由你洗面落妝啦，嗱你想靚住示威啦，你可以你冇得唔落妝噶嘛，你油光滿面又點搞咧？佢連呢、這個基本上 Evanna 嗰只其實係貴嘢嚟噶，嗰支咁嘅保濕水咧係大大碌。白膠幾蚊噶嘛？ 我見到係一開頭有 three step 噶嘛，便利嗰個牌子，由便利開始，跟住後面咩 好齊， 便利 我的愛美日記啊，乜乜嗰啲 即係呢啲擺到 全到面膜齊曬， 呢啲咪外國勢力咯？ 我以為自己去咗莎莎咋？ 呢啲好明顯係外國勢力啦，你便利嗰啲係咪先？ 咁係你啱嘅， 呢啲好明顯係外國勢力入侵喎，真係要強烈譴責嘅係咪先？不過國貨有冇人敢用 咧？你要沖涼又去？有得沖涼，你要咩沐浴露牌子佢都有。 有温泉浸啊！我想問， 應該爭啲温泉蛋可能易揾啲，但真係好齊 咯，同埋真係好齊心合力。同埋喺呢件事之後，我發現其實有好多朋友，因為我都同你講過啦，我就好有趣地唔知點解無端端有個客就一堆卡板唔要嘅，咁佢就我哋就攞嚟諗住起堡壘啦。咁喺一個電話下面，我揾咗幾個朋友，然後呢度問嗰度問，突然之間已經唔再係得我嗰堆卡板啦，已經係無端端話你揾唔到車啊，但我有一堆卡板喺朗豪坊落緊噶咯，你叫你物資中心嗰邊啲人去接貨得噶啦。已經係變到係咁樣咯，即係一呼百應咯，真係真係。 我真係覺得香港人好可愛。話說我有一次喺旺角嗰度咧，咁喺度等緊我個朋友睇血月嗰晚啊，咁跟住然之後咧，忽然間就有兩個好。即係大隻好，即係比較粗豪嘅男士咧，大隻雷雷咧攞住兩盤嘢行埋嚟，有冇嘢食生果啊？有冇食生果啊？好撚多生果啊！ 佢仲會再，佢仲要係 真係講好撚多生果，好多生果啊！ 好撚多生果啊！ 真係咁啊！ 係生果乜乜乜榴蓮乜乜乜嗰啲， 唔係。跟住我問佢，我問佢，佢話有冇食生果？我好撚多生，佢話好撚多生果。跟住我問佢，喂，有冇榴蓮乜乜乜啦？我真係我問佢，佢話冇啊，得今朝吉利攞有啫。 唔係，同埋你啲食肆都冇咁好心啊！佢係會話埋俾你聽。你哋有冇人食三文治？有冇人食寿司啊？三文治听日到期噶啦，你哋快啲嚟食啦！ 系啊，寿司摆得耐会臭啊！黄子华都话啦，餐厅都冇咁好 service 啊，真系。系啊，我哋嗰个其实系我哋试过，即系譬如我同做赖同啲猫试过出去金钟瞓咗一晚啦，咁跟住喺铜锣湾又瞓咗一晚啦，咁跟住我自己又出去有去过旺角啦。其实我哋阵间都会出去嘅，咁就即系见到系，我真系发现香港人真系好可爱啊！即系你知唔知佢嗰个小圣堂咧，即系佢有个耶稣摆耶稣嗰啲，佢系由一个耶稣像有几块嗰啲， 连埋 cushion 有埋， 有 cushion 喺度， 配套齐全， 系啊，佢后屘真系揼咗个教堂出嚟，佢后屘即系揼埋个教堂出嚟，佢直情系有埋圣杯， 有埋 系啊， 有 埋 咗 chapel 啊嘛， 佢系包容所有宗教人士， 系啊， 佢包容所有宗教人士，远至关公。 系啊， 跟住再有呢个耶稣啊，系啊， 土地应该要啦， 有个土地喺度噶。 跟住咧，我有朋友话啊，不如我哋即系都要关注一下，即系都要关注呢个回教徒嘅需要噶嘛。咁或者其实我哋需唔需要揼个回教徒嘅圣坛喺度，等佢哋可以即系占领嘅时候，唔系供奉，系啦， 唔睇头地，唔睇头地， 系去拜神，即系佢哋唔系系朝拜向住佢哋嘅圣灵四地去朝拜咁样样啦。咁跟住其实我哋都有话啊，不如我哋试下即系搵个地方就。摆啲毡喺度，咁然之后摆本《可兰经》喺度，咁等佢哋真系到够钟嘅时候咧，咁佢哋可以向住佢哋嘅圣城朝拜啦。咁跟住啲人话唔好啊，佢话系就系好，可能阵间佢哋觉得你攞佢哋回教嚟开玩笑，摆上 ISIS， 我惊佢哋阵间 走翻啊！ 系啊，佢嗰啲咩伊斯兰国圣战组织嗰啲咧， 嗰啲唔够和平理性啦，我觉得 有。我惊唔系啊，啲人就系话谂住如果摆喺度咧，啲差佬嚟拆嘅时候就掟阿陶杰话噶嘛，掟条片上 ISIS， 咁可能你就见到啲人咧，跟住后屘可能你隔几日你就会见到啲香港啲差佬咧就跪捻咗喺度俾人戒头噶啦， 斩晒 佢啊！跟住但系咧就话惊，即系就系、是、惊可能咧啲差佬未揼个墙之前，可能起个墙嗰啲人。已经被 ISIS 啲人已经捉走咗啦， 去咗鸡奸 所以 割捻咗耳仔出嚟， 所以唔敢搞。佢话，但系其实佢话，对，即系啲宗教其实都绝对系冇任何嘅，即系亵渎啊，或者系嘅，即系唔尊敬嘅意思嘅咁样样。 哇，其实清真寺系最容易话揾个唔知德高望重定点样嘅教徒咧，喺嗰度宣布呢一度系咗清真寺之后咧。咁嗰度地方就清真寺啊，永世都系噶啦， 咁 样噶。 咦，原来系咁噶， 即系好似人哋我圈咗地啦。 呢度十二点系我嘅，咁然后之后都系我啦。 我话咗呢度就系咁啊。 因为我知道咧，其实我知道回教系佢哋系禁止拜偶像噶嘛，咁佢哋净系可以，譬如有张毡喺度俾佢哋向住物家圣城物家嗰度拜神啦，即系唔系系朝拜啦。咁同埋佢哋只可以有可兰经，咁所以其实你要去安排呢樣嘢，其實應該都唔難㗎喎。 問題就係你嗰本《可蘭經》係個版本係 version 幾嗰只咧？ 唔係啊，其實我都要覺得要照顧下呢班人嘅需要啊！你即係睇報紙，你成日都會見到你真係有巴基斯坦啊、菲律賓嘅人嚟啊。 見到佢代表呢個講唔知咩咩婦女會、 婦女會嘅， 我都唔明點解全部都係 唔係係講緊我講緊支持佔中嘅人士，佢哋都真係有啲即係伊斯蘭教或者 南亞裔 嘅組織，佢哋攞 banner 出嚟都。 一路講住廣東話又有，佢哋嘅家鄉話又有，話佢哋即係支持香港人。 佢哋其實好多年前已經在香港落地生根，兩三代已經在香港住， 係啦， 就睇住香港個氣候變化，佢哋其實都係愛香港的。 係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都要照顧一下佢哋嘅需要咯。 佢真係，反而我哋覺得我哋咁多年咧，同佢係比較和平共處，冇話呢個歧視嘅問題發生。 其實講真啦， 其實我覺得佢哋反而真係愛香港，唔想香港亂。 頭幾日我見到呢啲少數族裔出嚟嘅時候，我都真係諗。嗰啲平時話咩俾人歧視啊，即係嗰啲新移民婦女咧，嗰啲少數嗰啲咧，即係咁佢而家都可以拉到出嚟話支持香港點點點噶，完全冇見過呢班人咯，我覺得 係。係啊，咁所以我覺得係 有，我喺蘋果門口見到佢哋。 所以其實我 即係佢哋有啲咩代表 啦 ，iPhone 啦， 揾咗啲白曬頭髮，即係我唔係咩銀髮族咧，係代表呢個物流業喎。 係啊， 我知得成日放櫃拆碼頭，成日塞車啊。 係啊，即係 我真係冇嘢啊。 係啊，其實嗱嚟緊，其實嚟緊咧，我就係想講咧，你即係除咗即係其中一個感想，即係除咗發現香港係好可愛之後咧，我就想話你即係唔知道原來建制派嘅人係咁撚戇鳩啊！即係你唔撚屌你真係唔撚得。有乜可能啊？即系你望下啲立法會嗰啲復會之後咁撚戇鳩，你睇下黐根嗰啲， 哦， 阿黐根嗰啲，即系成日佢攞人哋咧越戰嘅時候，越戰時候嘅嗰啲戰壕咧，誒嗰啲人整出嚟嘅戰壕咧，攞嚟陰嗰啲美軍嗰啲咧，佢攞嚟擺上去Facebook 嗰度咧，就話係嗰啲佔領人士咧攞嚟諗住攞嚟陰啲差佬喎。 啊，冇嘢啊，喺邊度掘啊？ 佢跟住啲人就話咯，你可唔可以揾佢唔係佢唔知有啲譬如可能有啲石屎啦，中間有啲鋼筋插出嚟。嚟插人嗰啲咧，跟住佢话系啲占领人士咧攞嚟阴啲差佬，哋想嚟伤 set 嚟即系伤害啲 超卵贱嘅，你个嗰个咩啊？咩 first blood 啊？你个 first blood 咩？阿史泰龙揾嗰啲批咗啲树枝一行蹬咁啊！ 唔系啊，其实佢哋都系鼓舞派爬出嚟嘅，佢哋对网上边所有嘅消息咧， 即系佢哋觉得 Google 唔到啊，系啊， 因为剧照都可以当现实嘅某一位啊，系咪局长啊？嗰个 嗰个系 冯伟光嗰个， 冯伟光 即系白宫发言人啊嘛。 是啊，明明嗰套系咩 TV 嘅， 香港 TV 系 TV 嘅剧照啦，化到成只丧尸咁噶咯，佢都 其实我一睇我未必认得嗰个台嗰个艺员，因为其实真系好老实，唔好意思，嗰位艺员喺亚洲电视过嚟，我真系唔系好识佢。 唔系，我都唔识， 但系 嗰个丧尸妆系 Halloween 先会见到。 佢个妆好明显系 Halloween 妆嚟嘅，即系我唔系好明点解你可以。 呢单嘢上咗 Times 都喎，话 系啊，扬名国际啊，但我唔明点解啲人嗌佢白宫发言人嘅， 痔疮高嗰个白宫啊， 特首办发言人啊嘛，系嘛，就系、 是、哦， 佢系咩新闻部定咩嗰啲嘅， 哦系啊系啊，冯伟光啊， 阿冯生， 冯伟光， 我年薪 261万， 系啊，咪揾佢上嚟睇戏咯，睇 系啊， 就因为佢戇鳩先请佢嘛，政府 仔咧， 成班都戇鳩啊， 如果兩班子嗰啲質素都系差不多， 系 啊，跟住然之后仲有啊，仲有一个戇鳩嘅系咩啊？死啦！ 好多喎、 啊，哇！唔係王菲紅，王菲紅用遮攞嚟打狗啊！ 唔係，其實全部電影上腦咯， 遮咧就有三個 歷史嘢嚟。 歷史係佢王菲紅係真係有呢個人。 唔緊要，我當真係有呢個人，但係我哋係每一個人都係王菲紅先，呢一個係值得深究噶。我都有諗過，我自己唔係姓王，但原來我係可以有王菲紅嘅一身武功，攞住把遮就可以變偉人咯。 佢話遮有三個用途，第一個用途就係遮風擋雨，第二個當拐杖，第三就打。狗呢啲咧就阿伯会用嘅三个用途。 我承认佢第三个嗰个 point 系好好噶，的确系攞嚟打狗噶。 所以打警犬啦、啊，打警犬啦、啊，警犬都系狗嚟噶嘛。不过多个警字，梗系叫佢瘦身咁解啫。啲狗啊冇瘦身啫，冇退休计划啫。 我都系嘅。 但其实我睇到嗰只警犬嗰只马利来咧，我真系觉得好戥佢好惨。一阴公嗰啲，我惊嗰只狗咧，忽然间人多围佢嗰阵咧，只狗劈炮唔做。 林和道嗰，林和道 系啊，嗰只马利来啊，阴公啫。 唉，仲有啊，谭耀宗啦，又系啊，一讲完之后即刻俾李密普咪屌捻到扑街啦。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咁佢话 he will not be fuck alone 咯。 哇，谂话你真系利物浦迷， 好唔好啊？俾个 like 我啦！ 即系利物浦迷系呢头，你讲完即刻集资七皮嘢喺苹果登咗两大张全版，嗰度咧，佢话系跟住系攞嚟谴责佢，跟住你知唔知仲要讲咩？佢话我呢度系部分人名咋，佢话如果我哋要成班人全部出晒所有人名啊，佢话我哋出本特行啊咁样咯，即系话谴责谭耀宗点解可以用呢只利物浦嘅杯歌嚟，即系攞嚟去鼓励呢一班差人咁样样咯。 唉，我觉得佢哋真係嗰班人真係唔讲我讲，同埋全部好似我之前 你真係睇唔知咁戇鳩㗎。即係你见到阿蒋丽云嗰啲呢，卑鄙无耻，你哋公民党。 阿佢最叻就你开唔开车啊？你唔开车，我开始撞你啊！嗰啲咯， 佢即系其实我觉得蒋丽云， 佢系香港剩女之首。 我觉得蒋丽云真系要收皮，佢唔系啊，佢真系黐线嘅。你谂下啦，就喺度屌责人哋话人哋啊占中占中，喂，屌你老咩？你早几个月都占领咗只游艇几日啦，系嘛？ 佢仲问啲人喺边度嚟？ 为咗皮几嘢，你为钱啫，你仲要为自己个人利益，系咪先？即系你话就话帮嗰班八婆，即系帮唔系 sorry， 帮嗰班游客争取埋，系咪先？咁但系你其实。 唔係白公同白婆，企人邊嗰個字？係 啦 係 啦，細伯細伯個伯， 細伯個伯， 係啦，即係你要幫佢哋爭取埋。咁但係，係咁好老實，我哋即係行出嚟爭取普選， 我 哋 都 係幫自己順手幫你爭取埋， 仲有幫埋下一代啫。 係啦，就係幫香港人爭取咯。同埋我哋咪就係佢所講嘅外國勢力咯。我哋大家個個在座嘅都含錢出力兼買，出力不特止仲要買埋。 講起咧嗰啲話外國勢力咧，阿二樓咧話嗰三萬支水咧，咁多支水咁多錢。梗係外國勢力贊助，我心諗阿 Madam 你估鳩寒啫嘛？你覺得嗰三萬幾支水好撚多錢啫？ 嚇、啊！我退業貼嗰次自己班 friend 一講一句，喂有人買退業貼啊？你哋有冇人攞錢？呢度一百，嗰度一百，哇！咚咚聲已經四位數啦！你覺得我嗰組人十幾個好多咩？咁仲要有好多組人喎、 啊。係啊，所以咧佢之前咧其中一個四大才子咧話過佢啊，我希望佢聽到呢、這個我會同佢平反就係話。嗰、那個係第一個辭工，我四大才子其中一個哥哥仔咧，就係話佢思想狹窄。哇！真係呢四個字真係可圈可點啊！ 佢係啊，即係 我不禁倒抽一口涼氣。佢寫噶嘛，我不禁倒抽一口涼氣啊嘛。 係啊， 我 都 好笑 啊！即係你其實我都覺得即係 Facebook 睇啲新聞都覺得啊，其實都幾分裂啊。原來你發現即係有一句説話講得好啱，唔怕神一樣嘅對手，只怕豬一樣嘅隊友。即係呢班 思燕 BB 啊，我嘅思燕 BB 又正啦，思燕 BB 正啦。 思燕 BB 果然係企喺我哋嗰 邊。 去 咗邊咧？ 唔知啊，但係思燕 BB 果然係企喺我哋。 佢 係 咪假交嚟㗎？ 佢係校監落台啊！ 係啊，即係戇鳩喎 佢。 佢 唔知校監係就係嗌六八九啊。係 啊，因為其實香港所有嘅專上院校咧，包括演藝同埋包括教育學院咧，佢哋嘅校監都會係當時。嘅特區行政長官嚟嘅，即係你話中大、港大、浸大，連其他嘅專上學院都係阿梁振英，即係而家係梁振英啦，係應該係 suppose 係特區行政長官嚟嘅。咁所以咧，佢想即係不斷喺度話覺得應該嗰啲校監要落台，其實我都非常之咁贊同，我從來冇試過咁贊同阿 CEN BB 嘅。 但佢真係好挫咯，我覺得佢咁樣都唔查清楚，即係佢冇乜 knowledge， 佢根本就係得個咩落咩字個嘈字㗎啫。 係啊，我覺得普遍反佔中嘅人士啦，或者我可能係網下定論啦，大部分都係唔想去求證或者唔想親身去落區睇嘅人咯。因為其實我一向都係政治冷，咁亦都係第一次企出嚟做呢啲事。但我就純粹可能一個好奇心或者一股熱血啦。我出咗去之後，我睇到嘅嘢係。真系唔同嘅，但系而同我一路去抗衡、去撐話，覺得我哋呢一班人係無謂嘅、係搞事嘅人，係從來冇出過去睇過呢個社會，冇出過去佔領區望過嘅人咯。咁你既然我唔介意你有反對嘅聲音嘅，講真，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理念，但係問題你冇去過，你有咩資格去批評任何做緊呢件事嘅人呢？同埋大家係為緊。所有嘅人為埋你反對嘅呢一班人去做事嘅喎，我覺得嗰啲人真係好無知啦。 喂，我想問咧，大家有冇真係喺 unfriend 潮裏邊有冇真係 unfriend 嗰啲朋友？因為我有啊，係啊， 我都有。 你有冇 unfriend 過 一啲朋友？唔係因為我個人就 gap 地嘅，我就真係冇 unfriend 嘅。咁講真，喺佢哋嗰邊睇翻啲嘢，有時都好笑嘅，同埋可能有啲我係警察朋友啦，我 gap 地咁，我都想睇下佢哋有啲咩最新消息或者發展咁樣。你話二五又好啦，咁其實我都係想 update 下啲新 news 咯。我唔會主動去 unfriend 你嘅，咁睇下你 post 啲咩出嚟咯。 但係佢哋 post 啲嘢出嚟，即係可能譬如嗰陣話旺角，即係好初期嘅時候話，又旺角有架車咧。有个黐线佬咧，铲咗架 Benz 落去嗰下咧，跟住我真系有朋友咧话系，抵死啦！佢话系啊，你话小嘢道路使用者嚟噶嘛，啱噶啦，铲死咗班扑街，啱噶啦，即刻就 unfriend 咗佢。 呢样嘢都好深感受啊，其实。 诶，讲嚟听下六月。 唔系，即系好，其实意见冇所谓。你一边占中嘅，一边反占中嘅，有意见冇所谓。 系好正常。 咁但系咧，意见加意见咪有真理咯，系咪先？但系嗰班人唔系、哦，一嚟到就屌柒你，一嚟到就已经系好多粗口啊，呢样嗰样横飞嘅。咁其实咧，我觉得呢样嘢真系唔系好。你意见你咪攞出嚟讲咯，大家讨论。但系喺入边咧就唔系嘅，我见到就。 咦？但系反而咧，我喺嗰啲即系占中嗰啲地方咧，试过即系见过咧，有个譬如有个伯伯喺度闹啦，咁然之后咧闹啦，咁然之后咧啲人就话：阿伯伯，俾张凳你坐低先，我哋听你讲。跟住之后咩个伯伯怕丑啊， 走咗。 跟住然之后咩讲咗两个耳牙唔到咗啦，唔讲啦，走啦。 其实好多都系俾听啲唔听啲俾人煽动，有啲又话收钱啊，冚冚声走去咧美孚咧，我有个朋友听翻嚟就话美孚咧。因为佢阿妈喺嗰度住嘅，咁佢就话美孚某个嗰啲建制派议员啲啲 friend 啊嗰啲咧，嗰类咧，即系喺度号召啲师奶，咁咧就嚟上个礼拜六啊，就话即系开始有男师奶走出嚟，嗰班人嗰段时间咧庆合合嗰阵咧，就话听日去边度酒楼集合饮完茶，我哋就过去金钟清场点点点咁样咯。咁我就话喂，我话你咁你阿妈有冇参加？佢我阿妈唔参加。我你妈唔系不嬲蛇斋饼咗？佢话蛇斋饼咗梗系去啦，呢啲用乜嘢俾啲后生影咗之后周围摆咪好冇面咁啊？我话你阿妈有啲吉事， 起码佢都即系知咩啊？但系咧我想讲咧阿六月啊，即系我知道咧，你其实。我哋啱啱即系开始紧呢个雨伞革命嘅时候，其实即系初期你系喺加拿大嗰边 嘅，喺外国嘅， 系啊，即系我想听一下咧，即系你可唔可以讲下啲外国势力其实点样远洋咁样支持我哋啊？ 其实都多噶，因为喺外国啦，即系我唔知其他地方啦，我嗰阵时喺温哥华嘅，咁就英国嗰个领事馆啦，中国领事馆啦，甚至系成个丹摊入边有一啲 area 咧，都系好多。中國人啊，甚至係外國人都會去嗰度撐香港佔中喎，係啊，真係好犀利噶。 但係佢嗰啲主要係即係當地嘅香港人啦，定還是其實都會有啲即係所謂中國留學生，即係鄭果瑜嗰啲係即係喺度。 主要嚟講，其實咩人都有。 但係其實我喺 FB 睇到有一單嘢係講大陸有幾個人走咗出嚟戴口罩係聲援雨傘革命呢件事，但係好快已經冇咗呢啲嘢睇，我唔知佢哋係咪俾人滅咗聲啦。你知 但系佢唔系喺佢喺大陆里边， 佢喺大陆做呢件事啊，真系 大陆就好惊， 搵唔到啦，已经 系真系搵唔到啦。 呢啲真系烈士嚟嘅。 其实咧，五十年不变咧，好快好 快。阿鸠嚟嘅啫， 一国两制系啊，一国两制就 五十年不变。你睇下而家2014年啦，十几年啫嘛，2017年啫嘛，变咗几捻多，系咪先？你以前香港有冇咁多药房啊？有冇咁多金铺？有冇咁多万宁？同埋 我妈话咧。所以鄧小平死嗰陣要求啲骨灰撒落大海係啱，佢驚佢自己第日真係俾人揾翻條屍出嚟鞭屍啊，所以好精啊！我媽話佢已經預咗。 六月喺呢個加拿大咧，咁啊當然係見到呢啲咁嘅嚇熱烈嘅嚇支持佔中嘅援助啦。咁樣嗰段期間咧，我都係離開咗香港喺呢個台灣嘅。我發覺一個我估唔到台灣人係咁關心呢個佔中嘅。OK。 靚台妹。 占领台妹 嘅身体， 你自己有冇占领到台妹先？ 嘅身体 ，OK，、 啊、即系占领咗 高峰， 都系到身体啦，唔好理啦 ，OK。咁啊，法国嘅情况就系无论呢个阿伯啦，或者系呢个咁嘅十几岁嘅台妹啦吓、啊，你哋讲嘅，都系问紧我占中香港占中嘅情况系发生成点样啊？ 咁你点同佢哋讲啊？ 我觉得好危险噶，系嘛？ 咁當然啦，我係以一個建制派嘅，我而家個建制派嘅語調同你講，嘿呢個撲街嚟嘅，都係死佢嘅。我話你點可以咁樣㗎？我哋應該支持呢個民主㗎嘛？呢個台灣同埋香港咧係一個共存㗎嘛？我話唔係喎 ，OK 嚇。咁啊，當然 唔係喎，你隔咗個海，你有軍備喎， 你有民主喎，你冇喎咁樣啊？咁樣其實咧喺個台灣嘅情況咧都係。無論新聞又好啦，或者係台灣嘅嗰個國民都好啦，非常政治不正確啦嚇，咁啊都係非常支持呢個佔中嘅行動嘅。 係啊，我有啲台灣嘅朋友，佢都有喺 Facebook 同埋 WhatsApp 度 send message 俾我，因為我可能不斷咁 update 啲status 都係講話我自己落咗啲佔領區啊，佢哋有關心我，連我自己公司嘅真係其實冇乜點交流嘅一個 agent。嘅一個同事啦，叫做佢係日本人嚟嘅，咁佢喺 空間 系啊，佢喺大陆读咗几年书，佢系识睇汉字啊嗰啲，佢都识讲少少国语嘅。佢知道佢有睇新闻，佢都好支持我哋呢一件事咯。其实真系好国际性，好关注。 你知唔知我有朋友咧？本身系喺外国嗰度咧，一养病噶。咁啱啱做完个大手术，咁喺当地养紧病啦。跟住后屘佢系即系知道即系呢单九二八之后呢单嘢之后咧，佢系明明佢应该系仲要瞓多一个月。即係休養多一個月，佢先至翻嚟嘅。做完手術，跟住佢係做咗手術之後兩日，然之後即刻撲翻嚟香港咯。咁 瞓街咯。 跟住然之後，我哋已經好驚噶啦，話你唔好啊！我話佢哋你唔好出嚟啊，唔好出嚟咩？佢係啊，我好暈啊，我仲發緊燒啊，即係做完手術。咁跟住後屘我哋咁話你唔好出嚟啦，你喺香港支持就算啦咁。跟住然之後尾唞咗兩日，佢真係走出金鐘瞓咗幾萬街咯。 啊！ 系啊， 咁而家点啊？ 佢应该冇事啩？我见到佢 Facebook 嗰度仲 update 紧，我哋就系唯有叫佢啊，你小心啲啊，即系唔好即系有啲咩事你好快啲走啊，你唔好冲啊，因为其实佢真系好虚弱噶而家。咁跟住佢话哦得噶啦，咁跟住但系佢都冇理咯，即系我哋劝佢叫佢啊，不如你翻屋企休息啦，你即系可能捐钱啊嗰啲支持下，捐物资啊支持下就算啦。咁即系佢话唔得，我都一定要出嚟，即系佢觉得佢喺屋企都瞓唔着咯，系啊。所以我真係覺得影響咗好多人啊！其實今次呢件事，即係 even 係我啊、啲貓啊、可能細奇，即係呢啲平時本身你連咩咩政黨， 識紙醉金迷 係啊，即 係 你正情咩泛民，即係你走嚟同我講話陳淑莊係咩黨？我記得大藏黨，因為我知道佢係大藏。跟住你再走多幾個出嚟你啱啱譬如我問咗馮偉剛啊，邊個嚟㗎？真係唔知啊，黐筋我就知啦，因為成日都黐筋㗎嘛。 佢係我成世女腿最多新聞嘅日子咯。 係啊。 廿几日系睇翻啲成细女嘅新闻， 真系每日瞓醒就睇新闻咯。 我连六四嘅嘢我都专登刮翻出嚟睇，因为好多人话今次嘅事情系同六四好近似，或者系一场好近似嘅革命。咁我从来其实冇去过啲咩烛光晚会啊，烛光晚餐我就有。咁跟住我就想知道，因为其实可能已经激发咗个求知欲，我就真系专登去搵翻六四嘅嘢嚟睇翻。哇！我嗰一下震撼到我系揸住部电话一路睇一路喊咯。 但我好庆幸地即系。Even 你讲紧咧，即系啲师奶平时净系蛇斋饼种啊，咁你当然啦，而家都会有啲师奶，但系好听佢口音，通常都唔系香港人嚟嘅，即系佢都系即系净系可能关心街市啲菜又贵咗几多钱斤啊咁，但系佢哋有好多真系即系出手出力咁样去支持班学生，系啊，即系我睇报纸又会话佢整肠粉啊，煲鸡汤啊，系啊，煲汤啊，整嗰啲咩糯米鸡啊、糯米饭啊，即系我睇到我会觉得平时呢啲师奶唔系应该就喺屋企煲剧睇 CCTVB 嘅啫咩？ 如果幾日有啲太太係真係專登做完屋企嘅家務，再嚟幫手清街道嘅積水咯。佢話啲學生可能喺屋企咧冇做慣家務啊，佢自己都擔心，咁所以咧佢就落嚟幫手咯，真係。 嗯，但係其實咧講真，發展到即係而家咧，我覺得我其實我開始越嚟越擔心啊。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路西法效應呢樣嘢。咁話說咧，其實嗱，講緊而家香港啲警察咯，咁話說其實嗰陣時咧，史丹福大學咧，佢哋即係做過個實驗咧，就係將一班志願者大概24个人到啦，咁就分咗兩批，就分咗係囚犯同埋係嗰個獄長，咁然之後咧就俾嗰班人咧就去管理，即係獄長咧就去管理嗰班囚犯咁樣啦。咁點知去到呢件事即係發生咗，即係可能佢為期一個月咁樣啦，佢後屘係呢個實驗係完成唔到，因為已經係失控。由本身係做開囚犯嘅嗰班人咧，就俾嗰班做獄長嘅嗰班咧，嗰班獄長係可以任意去侮辱佢哋啦、打佢哋啦、羞辱佢哋啦。嗰班人就直情係咧殺紅了眼，即係好似而家嘅差人咁樣，就係啲魔性出曬嚟，就由一個本身係一個好好嘅人，即係因為俾咗賦咗佢呢個權力去即係去傷害啊、侮辱啊呢班囚犯，但係其實佢冇諗過呢班囚犯，只不過係佢抽籤抽中咗佢哋係囚犯嘅喎，佢哋冇做錯過任何嘢嘅，但係佢就不斷俾佢哋打下去、侮辱啊、剩下啲嗰啲咯，係控制唔到。而嗰班囚犯本身係一個佢自己冇做錯嘅嘢嘅人，但係因為佢哋係經過呢幾日，即係嗰幾日喺個監獄裏邊俾嗰啲獄長去即係去糟質咧，佢哋開始係驚咯，即係見到獄長佢會驚啊，佢覺得自己有問題，覺得自己錯啊，跟住佢哋就會好驚，一見到嗰啲 嗰啲肉掌行埋嚟，跟住佢就會好，即係佢就會震啊，好驚啊！ 呢個就係文革嘅效應啦。 係啦，呢個就係、即係史丹福大學做咗一個好出名嘅實驗。咁呢個就係、歸納咗呢樣嘢叫做老西化效應。大家有興趣可以即係去 Google 下究竟呢樣嘢係咩嚟嘅。咁我點解會講呢樣嘢咧？其實我覺得即係香港嘅差人，其實你見到你越嚟越睇佢啲新聞，連續呢幾日，你會見到係。件事越嚟越似咯，即係可我以前成日都話，即係警察啲人就話啊，警察係即係除暴安良啊，捉賊啊咁。咁但係你睇下而家佢哋直情係好似琴晚咁樣樣，啲人攞住把遮，佢即係攞住啲警棍係咁拗，係咁拗，係咁拗。 冇曬公信力。 係啊，即係其實佢哋而家做埋嗰啲嘢係完全地，我覺得其實佢哋， 我覺得係感染嘅。咁你身邊啲老，尤其老差骨啦，老差骨特別燥底，我覺得有啲係啲未收火嗰啲咧，佢真係同埋你嗰七個咧，大家都記得啦。根據阿袁花教導，涉嫌啊嘛，唔好話佢哋拳打腳踢，涉嫌使用武力嘅差人， 唔使話咩啦。我擺撚到明就係拳打腳踢，我親眼見撚住啊喺電視嗰度。 唔係，唔好用親眼，我哋都係 死咗刪除咗嗰拳打腳踢。 但係佢而家直情係有即警察嘅團隊，佢係幫呢七個人，因為停咗職噶啦已經，幫佢哋籌錢。 但係你知唔知其實犯法㗎？ 佢话阿保安局局长话唔可以用政治角度去谂呢件事嘛，即系其实当你哋做一啲嘢系对你自己有利益嘅时候，你咪就话呢件事系啱噶咯。但系我哋出嚟为咗大家全香港去争取呢、這个公民权益嘅时候，佢就觉得呢件事系错噶咯。 首先咧，讲识讲翻呢个政治咧个定义就系、是、政治系众人之事，所有关于人嘅嘢咧都系政治嚟嘅。咁所以成日想啲話咩政治化嗰啲嘢咧，根本咧就係亂交唔嚟 ，OK？ 所以而家咪話其實佢仲喂佢咁樣濫用完私刑，仲要有夥計幫佢籌錢，喂咁講真，我都唔怕濫用私刑啦，我最多都係停職啫。佢講停職，仲要冇講係停職留薪，定係停留 咩嗱、如果 佢如果仲係照出糧，咁佢停職咪好爽？ 唔係，咁如果警察通例嗰度咧講，如果佢係面臨緊訴訟嘅話咧。如果佢面臨咁訴訟嘅話，佢應該係冇糧出嘅。但係因為其實而家係未正式落案起訴佢哋噶嘛，所以 so far 應該都係仲有糧出嘅。直至律政司即係決定起訴佢哋，咁佢哋就會冇糧出啦。 所以差人咪唔怕咯，而家咁佢搏你咪搏你咯，怕你啊，驚你啊， 反正鼓勵呢種行為喎。 其實咧，我驚咧，第日咧真係揾一個咧人咧，即係著曬嗰啲緊身衣啊，著曬嗰啲咩奇俠嗰啲衫咧。跟住咧，走去咧， 蝙蝠俠 報復啊！即系專殺嗰啲高官啊，專殺嗰啲嘢啊！ 膠燈俠啊！ 膠燈俠， 膠 燈俠，係咯，我話 張子強咯，或者葉繼歡嗰啲。 張子強死咗啦，葉繼歡攤咗又應該都。 葉繼歡死咗啦， 係啊， 葉繼歡死咗啦。其實咧，而家咁樣打人法咧，有啲情形就係話停薪停職，跟住到佢調查咗之後。佢無罪啦，咁就會慢慢庫房會一次個 day back 翻，會出翻俾佢嘅。 哦， 但係咧，佢哋點解啲夥計話要同佢籌錢咧？係因為如果佢干犯刑事罪咧，佢係冇得咬糧嘅。 哦，係啊， 係佢哋，因為佢其實以我睇佢，有啲督察啊話咩係救濟嘅， 係救濟嘅。講話咧，其實我哋咁樣去講阿警員咧，會令到佢哋終身監禁噶。 其實唔係㗎，我想講嘅係咩咧？因為我自己而家都 有嗰條條例， 而家我哋而家讀緊咯。其實係因為我見到高登仔咧，佢哋係不斷咁樣樣咧話影嗰幾個人啲相咧攞嚟排通街，千祈唔好啊！因為其實咧，即係根據呢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個觀點咧。咁如果佢哋唔係，如果佢哋係不斷咁樣樣嘅話咧，其實咧佢哋嘅辯護律師係可以申請，因為呢個輿論壓力咧已經即係深入民心啦，唔可以俾到呢七個警察咧有一個公平嘅審訊。你知唔知其實咧，如果係咁嘅話咧，有權係撤銷控罪噶，係可以即係可以令解散個法庭，係可以令到佢哋唔需要再面對控訴 嘅。即係唔使咩任何嘢啦。 係啦，因為咧佢哋有個原則就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嘛。喺未入罪之前嘅話，即係係佢哋都係冇罪噶嘛。咁但係因為其實不斷高登仔去渲染呢樣嘢，傳媒去渲染呢一樣嘢咧，其實已經令到啲人覺得啲警察一定係有罪㗎啦。咁因為佢哋呢啲係要陪審團審㗎嘛。咁你求其搵八個陪審團、九個陪審團，佢哋去咩嘅時候呢，即係佢哋去 judge 嘅時候呢，佢哋都已經係覺得佢有罪。所以其實無論你嗰個陪審團 解散咗幾多次都好咧，可能個結果都係一樣。咁基於呢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嘅原則，係極有可能令到呢一件事咧，即係令到律政司咧係撤銷控訴，令到佢哋唔需要受到佢哋應有嘅懲罰。所以如果你話啲高登仔咧喺度即係將佢哋啲大頭相起曬底攞嚟派街坊咧，其實某程度上係幫緊呢班高登仔，係幫緊呢一班警察，令到佢哋去逃避到佢哋應有嘅懲罰嘅。 其实咧，我觉得最有效嘅方法咧，就唔好派通街，将嗰啲相啊，佢啲名咧，系俾啲高人，跟住咧就走去 打光头仔， 走去咧就直头系落降。第一，一系落降，一系咧就落去诅咒佢，一系咧就即系用啲古老嘅方法去对付佢。我觉得真系举头三尺有神灵咯，你咁样打人化。 哎呀，其实咧，我记得之前有一单都几出名嘅案咧，就系话嗰个警察咧收受利益咁样啦，咁后屘求情。咁当其时咧，有个法官叫做谢沈智慧啊，佢系一个即系好出名靓女嘅 法官， 钉官嚟噶嘛，佢爹哋都系嗰阵时好似话系英籍时期嘅御用大将嚟嘅。咁佢就讲过一句，即系佢嗰个判决书里面咧讲过嘅说话，其实可能大家都听过。啲警察成日犯完事之后嚟求情，就话自己系对社会有贡献，做警察。其实唔可以咁讲咯，因为You got well paid for it， 系啊，你哋有好好嘅人工，所以其实你警察唔好成日讲啦，我又好辛苦啊，成啊嗰啲，你哋压力好大。屌讲真，香港翻工边捻个压力唔捻大啊？ 都大噶。 当个医生同你讲，哎唔好意思，我啱啱压力大咧，你割错诊嘅时候咧，我唔小心割埋你个胃啊！你 唔系啊，扎捻咗你个输卵管啊，吴家产。 系啊，即系唔通？喂，讲真嗰句，唔通我譬如可能我哋翻工，我哋譬如可能做银行或者可能。喂，香港做任何一个行业，你都不能避免地要 OT 噶啦，系咪？即系你行入间铺贴里边嗰间， 阿伯子话，阿叔话斋，你有压力，我都有压力。 系啊，即系我觉得呢个绝对唔系一个藉口咯。你身为一个警务人员，受过专业嘅训练，你更加应该识得点样去控制你嘅情绪，去控制你身边有嘅，即系你身上面。装备嘅 gear， 你嘅譬如可能pepper spray 啊，或者你嗰支警棍啊，或者其他嘢，其实你系咪识得应该点样控制，咩情况下用先至系一个 正确咯？ 系啦，先系正确，同埋唔会伤害到人咧。但系其实我哋而家我睇片睇电视，我觉得唔系咯，即系可能啲人担住啲，即系佢就系咁喺度拗鸠佢啊。 唔系咁，十个差佬，我可能你哋会 hurt 我啦，都有一个可能会好嘅。咁因为咁啱近排都有段片拍咗出嚟，有个年青嘅警察啦，喺旺角嘅。时候，琴日嘅咋，就琴日都 借啖水俾佢饮嗰个系咪啊？ 唔系，个示威者饮水嗰个话叫佢迟啲还债嗰一个咯，佢都有叫阿婆慢慢行，即系都仲有嘅。但系问题一朵少少花系咪可以感染到全个警队变翻做以前咁干净？ 你还是你话系一粒老鼠屎坏晒成煲粥啦？ 而家唔止一粒啊嘛，老鼠屎 其 实 差佬里边咧系分好多党派，好多马房嘅。咁曾經初初開波嘅時候咧，有啲老差骨咧已經係出聲，就係話根本打人啊、噴胡椒噴霧啊、射催淚彈嗰班咧，已經係唔係佢哋嗰批人嚟嘅。佢話咧有啲就嚟即係比較年紀大嗰啲咧，係唔會咁樣做。 咁問題比較年紀大嗰啲，佢唔會走咗出去出即係最前線嗰個對住班示威者啊嘛。 係啦，同埋嗰班人咧，佢就話根本而家指揮嗰班示威指派嗰班前線啊 PTU 啊 EU 嗰班人咧。其实嗰啲只不过系入咗去做，可能佢一粒之后两粒之后佢两三年货仔，已经嗰个人已经出咗封信，已经喺度讲话，其实两三年货仔佢系冇经验去 handle 呢啲大事件，同埋已经系冇佢哋咁好经验。讲真，好似有一个人写咗个嘢都话啦，你系做警察噶，你咁你可以你橡胶子弹买咩？你可以选择你射唔中噶嘛？ 系啊， 你但你都交咗差啦，系啦， 你射 你唔系话好似嗰个人衰到人哋都行啊，拍佢膊头，佢一拧住面就仲接落佢只眼度，我就觉得呢个好卑鄙。 唔好话眼罩接鸠佢只眼啊嘛， 好贱格， 好卑鄙咯！即系我觉得 即系仲衰捻过贼啊！即系 你够胆你就除咗个制服出嚟同我只抽，即系你唔好当系你系差人，你私人同我只抽。 佢係光明正大嘅，真係阿許 Sir 講嘅光明磊落，就唔會之前早幾即係好耐啦，啱啱頭嗰幾日要扮話要交更，然後搵警車入去運橡膠子彈，又運出嚟彈啦。 誒、哎，你知唔知啊？ 從來做嘢都唔光明磊落。 你知唔知啊？我喺聽到嗰啲人講啦，即係嗰啲有啲人啦，上個年紀嘅人啦，即係唔係我啦嚇，咁咧就話：哎 呀，世界变咯，点解啲人只有差佬查啲人运啲乜㗎啫，点解而家差佬啲车要开俾啲靓仔。 因为初初啲示威者 系 单。 佢话系啦。佢话点解佢仲要开俾啲靓仔睇里面运乜嘢啊，救伤车嚟㗎都要佢俾佢开睇里面系救援物资点。跟住我忍唔住我话。因为啲差佬佢失信在先，佢讲大话呃啲僆呃啲学生先嘛，你咁得闲开架车睇啊？ 大家几真系几单纯咁送， 大家信佢啫嘛。 你哋都辛苦啊，你哋都要交间噶，你哋差人都系人嚟。喂，我哋咁善良咁仁慈去对待你嘅时候，你当我哋系傻 咯？所以几黑心噶我，即系佢哋话食菠萝油食到肚屙嘅时候， 过期米粉啊， 过期米粉啊嘛， 抵卵死啊！ 猪肉我话其实啊都抵死啊。 点解生猪肉其实系有个典故啊？就佢哋嗰时生猪肉唔俾系啦，唔俾入境嘅。咁其实咧，啲人就话可能整佢个系想你砌得人生猪肉多，俾生猪肉你睇啦，仆街咁样。 最好 啊， 食。 其实啊，讲俾你听，跟住嚟紧之后咧，我谂会好多，即系你去酒楼食肆，如果佢有种差味啊，有种气质蒲出嚟嘅差佬咧，我谂咧系特别招呼噶啦，一定特别招呼噶啦。 我而家我都同 佢哋去喜记食咯，咁。 是啊，食佢老母隻辣花蟹啊嘛。就呢个咩叶柳养老蟹壳啊。 哇，叶柳又戆鸠鸠啊。不过算啦，唔讲啊。即係从来未试过录一集《烈女》录咁耐啊。即係大家值回票价啦，咁。 值回票 价。值回票价啦。咁我哋。晏啲咧，我哋食嘢食都差唔多啦，咁我哋即系 我哋要赶住出去唱生日歌。 系，我哋赶住出去开我哋蛋糕都买埋啦，阵间出去就庆祝小女子同埋阿九唔搭八哥哥仔嘅生日噶啦。 九唔搭八 M K 系啦，就做系啦，咁你就一齐出去做下 M K 仔 M K 妹啦。咁希望今晚都可以手脚齐全咁样翻嚟，下一次再录音俾大家听啦。 多只 脚 嘅 系啦，唔知系咪啦。 同埋希望大家可以尽量尝试耐性啲感染身边嘅人企出嚟咯，我觉得呢件事其实真系全香港人会团结啲系。 我哋真系要爱香港。 系啊，大家真系要爱香港。 即系其实好老实， 理性和平理性。 好老实，我真系从来未发现原来我系咁爱香港嘅，即系我原来我唔发现我自己住铜锣湾，我唔发现原来即系香港系一个咁可爱嘅地方，铜锣湾系一个咁可愛。我真系见到班学生咧放咗学咧复课之后放咗学咧，真系校服都唔换咧，就铺张席喺地下度，成班围埋做功课。即系我喺度谂紧，我喺好似佢哋咁大，即系咁大嘅时候，我唔捻罢课，我都唔做功课啦，系咪啊？ 系啊，真系好乖。 即系我觉得佢哋真系好可爱。咁所以其实我觉得香港系有希望嘅。 记唔记得咧？我哋瞓金钟嗰晚咧，瞓到咁上下咧，有个人搵个纸皮写住无忘初衷啊。行咗几转咯，即系久唔久会提你哋咯。 系啊， 我真系觉得几感动啊！好感动。 所以其实我觉得香港系一个即系好可爱嘅地方嚟嘅。咁希望大家一齐都去 守护佢， 去守护佢啦。咁我哋阵间转头就出去守护噶啦。咁希望你哋听完之后都出去帮下拖，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咁系啊，同埋记住带啲女眷啦，出嚟嘅时候咧要即系保护埋佢哋啊，各位丈男。系咁多啦， 买水流张收条，唔系等人哋话外国势力。 系啊，咁希望大家都安好啦。咁我哋之后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